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国家发改委宣布，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之外，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形式限制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表示，正在积极的推进学前教育立法，已经开始调研并启动相关程序。中纪委公布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的五年以来的成绩单，截止到今年的10月31号，超过26万人被处理，包括省部级24人。为期2天的全国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线创建工作现场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京津冀3地签署了共建京津冀食品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合作协议。我国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成功获得了目前国际上精度最高的电子宇宙射线探测结果，能量分辨和粒子鉴别的本领已经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国办发布了2018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元旦1月1号放假，与周末连休，春节从2月15号到21号放假。国家卫计委的消息，截止到10月31号，中国公民今年自愿捐献器官已经达到了4207例，已经超过了2016年的总和。中央文明办发布11月中国好人榜名单，经过网友的推荐和网络展示和评议，12年白免费茶摊的茶水婆婆、李宗仙等108位身边的好人上榜。 有谁如人？真是 是让人不开心的，也是相爱的两个人，也是容易让彼此太累了，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剩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却是遗憾少见，有谁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随地听经典。

说到中国香港的音乐圈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歌手都是从 DJ 的工作被发掘出来的，而林忆莲也是其中的一位。记得之前呢，林忆莲也是一位电台 DJ， 但是得知有机会可以演唱歌曲并成为歌手的时候，林忆莲却是犹豫的，甚至是退堂的。在林忆莲看来，想要成为专业的歌手那样，在录音室戴着耳机把歌曲唱得动听动情，是一件很考验的事情。但是后来的林忆莲走向了音乐这条道路，也是深深的被音乐的魅力所吸引着，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在各大的平台当中听到林忆莲动听的歌曲。那在有一次采访当中的林忆莲也表示，如果想要将自己的歌曲选择一首送给爱情当中的林忆莲，他会选择至少还有你；送给女人林忆莲，他会选择不必在乎我是谁；而作为歌者林忆莲的歌曲则是铿锵玫瑰。其中铿锵玫瑰算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了，因为这首歌的意境也是最令他舒服的状态。 给让人回味。

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北京银监局宣布，中国民生银行北京分行因涉嫌人员销售虚构理财产品以及内控管理严重违反审慎经营的规则，处罚款2750万元，三名相关的负责人终身禁业。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近上海市质监局针对社会关注的马尔姆橱柜召回情况约谈了一家，要求企业切实履行召回义务，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国产大型喷气式客机 C919 进行首次低速滑行实验，标志着第二架 C919 客机正式进入到了试飞准备的阶段。根据计划，第二架 C919 客机将在今年年底左右实现首飞。农业部近日通告称，从2018年的1月1号开始，率先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332个长江流域的水物生物保护区逐渐实施全面的禁捕。针对有媒体称摩拜和 OFO 小黄车两家单车企业的资金告急，开始挪用用户的押金，挪用的金额高达60亿元一事，两家公司均回应予以否认。北京市动物园区域最后一家服装市场东鼎市场正式闭市，至此历时2年多的动批疏解工作全部完成，由12大服装市场组成的动批商圈也正式告别了历史的舞台。天津市出台了最严的禁燃令，这也就意味着明年天津将会迎来第一个不闻鞭炮声的春节。渤海湾即将进入到了冰期，11月底到12月上旬出冰，严重冰期为2018年的1月下旬到2月上旬、3月上旬中冰。国家海洋局也提醒各地防范冰灾。 沉默地探索你的手。 活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昨夜的梦会永远留在心中，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心中的火再没有一点光和热，是否永远留在心中？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是我的自尊，修改一次次离

岁的女人单纯。 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下午的14点到17点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接下来说到的歌手伍思凯，出道于80年代，可以说算得上是最早的一批音乐人了。他不仅有深厚的学院化的根底，而且他儒雅的书生形象，高亢干净又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还有那种东西方音乐结合的独特表现方式，让他在当年那一种新人辈出的台湾乐坛迅速占据了一席之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首歌是伍思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发行在1990年，而且这首歌也是帮助了他斩获了当时不少的奖项。90年代初期，这首歌并没有被过度的包装化或者是商业化，无论是词藻还是旋律，都与现代模式化的情歌有些不同，透露着一种真挚的情感，刚柔并济的旋律也是深得人心。来听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寂寞的

抓住还是拒绝，犯了你的感觉，现在才是关键，不要再犹豫不决，饱满的热情像烟火直冲上天，爱要爱的热切，不要就干干脆脆，做白日梦的人伤不了最前线，跟勇气碰上天，让脆弱战斗一点，要心 生呢会扮演很多种角色，比如子女、亲友、父母，我们都希望把每一个角色做到无可挑剔，但是步履匆忙也要记得慢下来。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我们总是忙着东奔西走，忙着跟上潮流，忙着刷微博、刷朋友圈，却忘了停下来跟对方说一声我爱你。今天回家要记得抱一抱你最爱的人，不要让忙成为你们的隔阂。 纵然

在我身边，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你我又陪在你身边。当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很多朋友都喜欢自嘲自己是吃货，但是现在微博上也有人说，作为一名吃货真的要见多识广，不能光吃对什么都不了解。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八大菜系都说不出来，顶多算得上能吃。那你觉得自己是合格的吃货吗？ 我感觉吃货呢，吃货应该是会吃的人。 我应该不算。 我以前是吃货，但是我上周查出了脂肪肝，我现在不能吃了。 吃货是爱吃，而且吃的多他也不胖。能吃的人他可能饭量很大，但是他万一他吃了可能会胖怎么办呀？所以我不算吃货，我顶多算能吃的人。 就是有些人特别会吃，所以他其实懂得特别多，因为他尝过就是中国大江南北的美食，所以就是很有见识。 吃货就是不仅能吃，还吃的特别的有艺术，有目的，有方法，有组织，有纪律。 969实力派，我是周周。其实正儿八经的吃货确实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那众所周知，八大菜系带来的纷争也已经非常久了。时至今日，八大菜系到底哪个最受我们关注？各大菜系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热门美食？各地的餐饮文化又贡献了多少 GDP？ 这些你都知道吗？都说味在四川，所以川菜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像麻辣、酸辣、陈皮、鱼香、怪味等等。川菜是民间最大的菜系了，在八大菜系当中的热度显然是最高的。粤菜呢紧随其后，其次是湘菜、鲁菜和徽菜。同属于东部沿海地区的闽菜、浙菜和苏菜则不相伯仲。不仅如此，大数据还显示，在热度最高的20款菜式当中，川菜占据了一半的席位，而且四川名片、四川火锅的热度是遥遥领先。而位居第二、第三名的两道菜呢，被杭州传统的名菜包揽，分别是东坡肉和西湖醋鱼。不知道这前三大网友票选的菜品是你喜欢的吗？至于哪里的人最能吃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心中可能都会有一个答案。但是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发布的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 在2016年，全国的餐饮收入达到了35799亿元。从区域的分布来看，经济大省广东、山东和江苏也是全国餐饮收入最高的三个省份了。其中，广东无论是在 GDP 上还是在餐饮的收入方面，均占据着全国第一的位置。我们忽略流动人口的因素，以常住人口的数量来计算的话，在餐饮上消费最高的当属是天津人了。平均每人一年可以在外吃掉将近5363块钱。那其次为上海人和北京人，在饮食方面一年分别消费到了4432元和4226元。相信在北京的朋友们，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这其中可能有你的贡献哦。不知道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计划着今晚的饭局呢？欢迎大家通过关注969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了解我们更多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下午16:35的969实力派，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给你准备惊喜，或者是给你推荐北京的五星好评的餐厅哦。我是周周，这里是969实力派，我们下期再见哦。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心中